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又回来我们胜在有心人了，我是猫。 哎呀男啊哟， 我是阿晴啊。耶怎么这么兴奋啊男你？ 好耐好耐冇见各位了嘛。 去波林啊？ 是啊，咁我真係咁啱又喺度上面 浏览下啦。 係啦，喺度流连下啦咁样嘅时候，见到各位咁踊跃嘅时候，令我心生兴奋啊哟。 心生兴奋有冇啲湿湿地啊咁。 没有啦，出面冇落雨啊今日。 係咩？ 係啊，冇落雨啊。 今朝有啊。 是咩？用算啦， 戴定个雨褛会好啲。 系啊，戴定雨褛好啲，安全啲，稳阵啲。 是但啦，讲翻今日我哋讲啲咩先？ 今日喂，我想讲一样嘢咯。我早几日睇报纸啊，发现咧有一段报纸几吸引我嘅，就系话咧呢个有啲统计咧，美国嘅女性啊，有好多即系有一半以上咧，就系未结婚，但系就已经生仔，即系未婚产子咯。简单啲嚟 讲，你觉得点啊？呢个接唔接受得到？ 其实我就未必接受得到嘅， 即系唔结婚就生 baby 就唔得嘅。 系咯系咯， 即系嗱，虽则上， 即系调翻转啦。嗱，首先咁样问啦，咁两位，你哋会唔会赞成结婚啊？或者你哋会唔会同景结婚啊？ 我就唔系好同景，我觉得都系争张纸嘅啫。 我咧就即系虽然上一集咧就讲过就话我唔会生仔，但系实质小女子咧亦都有谂过啊，若干年前啦有谂过，我就生个 B 要仔唔要公咯。 若干年前， 若干年前，即系讲紧嘅几年前咯。你就话即系对婚姻憧唔憧憬，我完全唔憧憬呢一样嘢，即系一纸之约啫嘛。 我成日都纸啫， 成日都觉得就系呢一张纸，咁你到时你唔开心你离婚啦，就因为呢一张纸束缚住你，搞到你就唔愿意离婚，更何况。離婚比結婚貴啊嘛，係咪先？ 係噶， 麻煩，想麻煩好多添。 係咯，咁我寧願我做即係拍緊拖，咁我甩咗條仔啦，甩咗條女啦，咁我都係 single 單身人士，幾好聽嘅，好聽過你失婚婦人。 O、okay、K， 我成日都覺得咁樣諗 嘅。唔係，我其實都想講翻一句咯，就係阿男嘅內心咧都係一嚟嘅。虽然佢出面系零，但其实佢内心系要仔唔要公咯 ，OK？ 好型啊！点 解唔得啫？ 通常啲人都系要仔唔要乸噶嘛，你要仔唔要公咯，所以话你内心系一嚟噶咯。 系、哎、我而家另一半个内心系零啊嘛。 你哋 match 翻嘅冇所谓啊。 其实阿 南 都 开心就得噶。 佢一边系一，一边系零，其实佢系十咯。 好多嘢玩㗎喇喎，十嘅话。 唔係完整啲一十。 十啊十牌咁啊。下面我想係一喎咁。 哇 冇问题喎。 即係咩都有啊嘢喎。 好 爽啊。 有几爽受得住啊。 我諗受唔住啊。 受唔住啊。 等我訪問下嗰个先如果。 都可以问下 佢。咁好啦，但係你哋因为唔想即係唔觉得一纸婚书冇用。喂咁假设啦。你条仔或者你条仔好有钱啊？ 今日点啊？ 系啊， 可以分身家啊！ 为咗啲钱，我嫁俾阿伯啦，等佢死啦咁。 即系淘古井宁愿， 系咪先？我等佢食嫩草，系咪啊？真系。 你宁愿做条草，我都话男其实系一嚟噶啦。 淘古井系形容女人噶，你知唔知啊？ 你去嫁俾阿伯啊嘛？ 我淘古井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男性，我淘古井嫁娶一个老的女人回来才叫淘古井嘛。 我们不要争拗这件事。 我宁愿做乱那个了这 样。都是那句你是都是那句你是一来的嘛。所以我觉得淘古井可以用在你的身上。 麦婷好坚持你是一啊。算了你认了他了 因为有排拗啊。 真的很明显有排拗啊。已经是一来的 了。算了深入民心啊。 不是我只不过代科林啲人讲嘢咋。因为他们太挂住你们了你知不知道啊。 我不敢出声。 完了 各位朋友， 原无意外 ，OK。 唔系，其实咁样咯，佢哋唔喺科林见你哋面咧，都系有佢哋嘅原因嘅。原因就好简单，佢想呢一刻讲俾你哋听噶嘛，直接啲。 係我直接話啊，我有睇科林㗎，科林裏面 有睇咯 ，OK。 我都係睇得，但我覆唔到㗎。 啱啱覆完啦，各位。 我電話上網覆唔到㗎嘛。 唔係咯，我見到就係有人話咧，我哋請男嘉賓嗰單嘢啊嘛，即係上一集請男嘉賓，我想講咧就係人哋唔俾我哋問佢嘢咯，唔係唔想問咯。 你啲強權係咁㗎， 我勁想問佢嘢咯，但係係 唔準啊，唔係唔得，係唔準。 我一路問嘅時候，佢係咁攞個牌交叉交叉交叉，唔俾 唔 接， 俾 唔 接唔可以。 唔係或者當聽唔到，跟住 cut 咗嗰啲咧。 系啊，你出街咁样咧，要话你出大咯。 其实我问噶，但 唔系即系或者你问佢而家我问你啊嗰啲咧。 系啊，跟住之后就 cut 咗咯。 呢啲咪强权咯， 好明显系啦。 系啊，咁大家谂下嗰个系边个？我唔知道，我都唔知佢系边个。 啊，唔知 路人嚟啊， 咪系咯， 比较有强权嘅路人嚟嘅。 系啦，同埋我即系嗱，讲翻结婚呢单嘢先，我会觉得我会系对即系。對人其實是失去了信心才會有這樣東西產生出來，即是你說你不結婚，因為我不相信就是現在你有些人會對你是這麼海枯石爛啊， 沒有啊， 即對一條心到中老啊，大佬說著你有60歲的話，現在你20多歲，即是還有40年這樣對著他，那些人不花心不會出去玩嗎？我又不信啊這些東西，就是為了嗰張婚書而離開佢， 咁即係嗱，調翻轉頭嚟，咁你要解釋咯，點解你會咁樣諗呢？如果唔係咧，啲人就會話你係乜嘢咧？會話你俾人曾經傷害過。 哦，我唔需要曾經俾人傷害過先咁諗嘅，即係嗱，我覺得時下其實有好多人都會係嗱，而家廿幾歲嗰啲女仔啦，可能都會憧憬結婚呢一樣嘢嘅。我有一個美滿嘅婚姻啦，可以生個 baby 啦，結婚嘅環境係點啦，童話式啊咁樣嗰啲。但是其實他們只不過我會覺得他們是因為想結婚而結婚的， 即是其實他們是想結婚，只是想結婚，他可能有些事情他都未想清楚，或者他們自己即只不過是簡單一點來說是不嫁， 是的，還有即現在有很多僆仔啊，僆妹， 其實僆妹都是的， 老公已經老公前老婆， 都已經咁樣嗌㗎啦。 係啊，老乜 Q 公啫，即我成日都覺得都未結婚你嗌定老公啊，你結咗婚你嗌咩啊？阿叔。唔係，嗰 是但啦， 我都唔知應該可以用啲咩更加合適嘅形容詞可以形容對方啦，已經係，即係佢哋好隨便啊，反正就好隨便咗啦。其實呢個社會上，咁呢一樣嘢我都覺得唔太緊要咯。結婚真係為咗你喺個婚姻上邊或者喺個約束上面有樣嘢喺度啫。咁我同你同居都開心嘅話，我都可以當係一樣，即係另一種模式。 等於半，即其實你同居簡單啲嚟講，都係真係爭張紙嘅啫。 係啊， 即其實調翻轉咁講，即當初我結婚其實都係點講啊？即其實我覺得結婚呢樣嘢咧，就係唔係為咗兩個人嘅，可能你有咗細路仔，你先需要結婚咯。 最蠢就係咪兩樣嘢咯？為結婚而結婚，同埋為個 baby 結婚咯。 即你有想有下一代啊？ 我希望有下一代。 係啦，即譬如可能你會想生。小朋友的話 都不會激 因為呢如果你因為你費事要工不要 你有小朋友的話如果你又不未結婚個 BB 的出生紙就會寫 私生紙是啦 是嗎 是其實他不會寫明的 不會 寫明的 只要他說個爸爸的名字都 有名 字 即有寫爸爸的名字 我成日以為是這樣那不用嫁了 我試管 baby 那些那怎麼辦我不知道即有些就是譬如 let's 跟媽媽姓啊 就將爸爸可能寫什 麼可以不寫 摁弄了這個人 可以 哦那 OK perfect 啦我覺得 我想說在座兩位已經有少少想未婚產子咯即原來原來香港都會有呢個趨勢嘅。 唔係，其實我都話啦，即係 其實我覺得係方便咗啊。 係噶，你 都係方便。 唔係，其實你會幻想，有時你會幻想，喂，我個 B B 係點樣？我可以點樣養育成人？佢點樣令到佢？即係有時我見到咧，喺街度見到僆仔死僆仔， 一樣嘢都 係 大 將 自 己擁有。 我想講一樣嘢，喂，其實你養一個細路仔唔容易咯。 係噶，即係你咪打消咗念頭咯。 重点 系啊，即系我教得佢好就话啫，教得唔好嘅话， 新旧叉烧激自己嘅啫。 系啊，即系唔系顶新旧。 系啊， 食咗佢老公。 啲人會話，唔係話個小朋友第一句就會話佢老豆老母噶啦嘛。 你老母點教你㗎咁啊？ 有爺生冇乸教咁。 一定係阿媽㗎。 我一見到咧，即係譬如有啲一家大細嚟買嘢咁樣啦，係啲父母會同啲小朋友同流合污咯。 同流合污。 真係㗎，即係啲小朋友喺度，因為細個咁，你要管佢㗎嘛，係咪先？又唔理佢，係咁篤人哋啲電腦，跟住啲阿爸阿媽跟佢哋一齊篤咁樣咯。跟住人鬧，係啊！ 喂，講翻你嗰個 point 先啦，即係譬如其實你話你對人失去，其實我有時覺得呢啲係個人性格問題嚟嘅，真係。即係調翻轉，喂，我而家係十分苦人，但係我都唔會話，即係我唔會話我一定會唔結婚，或者我一定會再婚，唔會。即係我唔會好似你咁樣咯。 而家我嘅立場咧就堅定嘅，我唔覺得我一定要結婚先會幸福。 哈哈哈哈，咁一定噶啦，唔好玩啦。 即係我會覺得你唔結婚，你 結婚唔係你最終嘅幸福。 即係嗱，就正如你愛我嘅話，咁咪夠咯。咁你如果你愛我，而你想同我一齊生活，咁搬出去住咯。咁OK 噶咯喎，好足夠噶咯。 我覺得結婚係一種儀式嚟嘅啫喎， 做俾人睇出衰咁 樣，哇！俾人玩， 點解要擺酒 幾日咁樣擺酒咧？哇！超辛苦。 即係我又中意咁樣擺酒玩玩新娘噶。 我中意做玩嗰個咯， 夾啲夾喺你嗰對胸上邊， 擺啲蕉喺個胸，或者擺提子喺個胸上邊。 蕉係唔係擺蕉？唔係擺喺胸啊，擺喺下面嘅。OK， 我唔好意思， 開咗叫佢含咁樣嗰啲。 唔係要佢含，但係含含下通常會跌咯，就叫。会断跌咯 ，OK， 就系咁烧焦啦， 今晚冇得用啦， 咁就断咗啦，几咁易啊？今晚冇得用啦，咁 有呢个糯米饭， 哎呀，真系 糯米饭系， 咪鱿鱼桶糯米饭 啦，哎呀，我晕啦，真系， 完全唔想再食呢样嘢咯， 真系讲完之后咧，我完全唔想再谂起嗰样鱿鱼桶嘅嘢， 系腊肠卷啊嘛， 腊肠卷我好中意女性恩物嚟嘅，你知啦，点解酒楼叫亲呢个咧？即系同你啲同事饮茶，佢都话喂，俾龙少女恩物啦，阿姐咁样，阿姐真系知道系乜嘢嚟嘅咯。 O K 喎，或者 細包唔得嘅，點解短啲啊？ 短得滯啊！ 臘腸比較硬淨， 都係嗰句啦。啲科林喺度留言，即係啲科林嘅即係聽眾喺科林嗰度留言，都係嗰句。喂，阿貓，你有冇睇過啊？你好似冇答喎，淨係爭你冇答啫喎。 咩嚟 㗎？你要粗硬內長分次序排， 粗硬內長啊？ 是啊， 我要咁我就咁順住咪得咯，又粗又硬又 唔係要分次序，你即係譬如寧願邊一個先？ 我要粗先，咁當然嘅要硬啦，長又更加好，咁啊耐時間耐，爽啊！ 即係冇答咯 ，OK？ 我咪答咗咯， 即係要粗， 一定要粗噶啦，我 硬 硬呢樣必備噶啦，長長咯，最尾唔係尾三係長啦，耐 即係拉 最唔介意個時間。 咁我會介意粗同硬先咯，定 哦嗱就係咁嘅，即係啲聽眾咧可以喺 forum 度留言嘅，我會幫你咧問翻阿貓喺節目上面等佢講翻嘅，所以有咩興趣想知道阿貓多啲嘢咧，快啲留多啲言啦，我會做嘢嘅咁多位， 想知道多啲嘢留多啲言啦，我都會答你哋嘅。 但係佢基本上唔得閒㗎，我睇到嘅時候，我記得嘅話，咁我咪幫你喺節目嗰度問下佢咯，懷念大家對佢都咁有興趣。 咩啊？成日全職 DJ 嚟㗎嘛？ 冇錯。 咪系咯，好似咩台咁样。 我做功课啫，只不过系。 咪系咯，咁我其实好少上科林嘅时候，阿晴都会同我哋讲啊。喂，你系问你呢啲嘢，喂，应该点样答啊？咁样 OK 噶啦。 其实有时佢帮你代答都好易噶。 其实我想讲一样嘢。 系咯，我都系啊。 其实我想申诉，其实基本上我系胜在有心人嘅大打杂咯。我唔系主持，我系大打杂，所有节目嘅嘢都系我。 但你身负重任噶，最重要嘅角色就系你啦。 系，冇我就节目未必出到街咯。呢个系重点。 系啊，陈嘉友， 救命啊！ 耶耶耶！ 所以如果当个节目咧出唔到街，即系可能是打一个礼拜出唔到街嘅话咧，咁就可能系因为可能我有啲个人有啲咩问题噶啦。 大家問候多啲佢。 問 候 啊！我唔制啊！ 我哋嘅大打雜啊！ 要俾人問候，即係冇節目出嚟問候佢咧。 你冇即係訂啊嘛咁樣。 我搞啲錯 停，你死得未啊咁？ 搞啲錯就唔出街嘅咁 樣最衰。 我哋撐開咗。 即係我話我唔結婚啦，我選擇。咁阿晴就而家個 moment 就係話 結過婚啦。 咁如果而家一個好愛你，你又好愛嘅男人， 唔係其實咁樣調翻轉，我就調翻轉我個心態上就同兩位唔同咯。即係我係嗰陣時啊，即係。實在太年輕嘅時候咧，都係真係同景嘅，即係其實 憧憬啊。 O K 啦，我係好童話式嘅景 ，O K， 好白痴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中意用憧憬，我知道讀憧憬 ，O K， 但係我係好童咯，就係咁。其實即係調翻轉係恨嫁咯，嗰陣 點解恨啫？女人係咪一定要恨嫁先叫女人 咧？其實唔關事嘅， 女人未生個仔都唔叫女人， 嗰啲低 B 唔好講好冇。 我真係覺得好低啦。 低 B 嗰啲唔好講，唔係其實調翻轉咯，即係嗰陣時係想結婚恨結婚， 嗯， 想結婚恨結婚， 即係咁啱有個對手喺度啦， 唔係對，即前夫啦，前夫同我兩個 OK 嘅，其實嗰陣時都咁就 OK, 都係想去 係啦係啦，組織一個家庭，同埋我自己家庭背景嘅問題啊， 嗯， 即係我其實 媽咪對你好好啊， 當一刻其實係唔係噶嘛，即係當一刻佢唔喺我身邊噶嘛， 嗯、 即係我爸。同我媽兩個唔喺我身邊嘅，咁、 嗯、 就變咗調翻轉，即係你會會想組織一個家庭咯， 嚇， 係咯，咁就變咗同你哋唔同咯，即個選擇都唔同。但當然啦，呢一刻即係我唔會好似你咁偏激，即係唔係話偏激嘅，我唔會好似你咁 主觀啫，並不是。 唔係你拗得贏我咪得咯，我有我自己嘅態度， 即我 有 係啦，唔同嘅，唔需要拗嘅，即係每個人自己嘅觀點與立場咁樣嗰啲啦。即係我對而家呢一刻咁，我唔會話会去结或者唔会去结，我唔会规定自己，即系唔会规限自己咯。 系咯， 系咯。 咁下一 part 翻嚟讲下猫啦，咁。 好。 咦，电猫猫，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个猫啊？ 哎呀，大啲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 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嘅 U Pat Pat。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娱乐台零八强势踩入娱乐圈，咦，佢都话要开声支持、啊。 想知道我嘅最新消息，记得听娱乐台啦。我系边个？咪黄德斌咯。 除咗佢，仲有大把明星等住上你啊！总之。逢星期三晚 onahk.com 有艾力成成娱乐台见啊 ！Yo 第二拍， 好嗨啊！你玩得多啊近排， 系啊， 好有知啊！ 头先咧讲咗我同阿南嘅即系对婚姻嘅睇法啦，咁而家就对阿猫啦喎， 放马过嚟啊！ 咁点啊？你 唔系你担当说结婚嗰啲人嚟嘅？ 我反而唔系好。同景呢樣嘢喎， 又同景， 係啊，都比較同。 我都係中意個童話式個童啊。 即係你覺得唔係婚姻對於你嚟講有啲咩特別之處？其實 冇咯，其實我對婚姻冇乜信心噶，可能我屋企啦，同埋啲 friend 啦，身邊啲朋友。 哇！你屋企已經算好噶咯喎，你睇下我屋企 都唔係好嗰扎啦。 咁最好應該我屋企咯。 係啊，你嘅結果係最好嘅啫，阿貓你嘅結果。即叫做係最好嘅、 嗯， 我嘅結果係一開始就唔好噶啦、嗯，即係去到中途已經唔好。你嘅結果係後段， 我進行式嚟嘅喎，但我屋企仲係 進行式，但係大家知心照啦，有啲嘢 心照不酸啦、 啊，係心照啫、 啊， 即係唔酸啫。 即係所以我就覺得係應該係即係對人失去信心，係呢個社會嘅問題。 係啊，呢個社會嘅問題。 係啊，社會令到每個人潛移默化噶啦、 我哋唔好講社會嘅錯先，我哋講翻阿貓先，我哋唔可以俾佢咁閃走㗎。 拉翻。 系啦系啦系啦，咁点啊？ 即系对呢样嘢冇乜喺屋企咯。 喂，但系你男朋友好爱你，好锡你嘅喎。 够啦，惊啊！ 系啊，我反而觉得，我反而开始觉得咧，一生一世系一种负担啊。 我會覺得是跌，同埋會覺得是很大責任、啊、 你寧願即係你俾你選擇，你會係 好大責任，我一個人一世嘅，你明唔明？ 佢表面係零，內裏都係一啦，頂你！ 我由頭到尾都係零咯，咁得我一個咯，咁 係咪先？即係你會選擇就是可能就係、是不斷去找你的另一半咯，咪？ 咁啊！ 你對一個人一生一世，你會覺得係好重嘅負擔。 我會悶㗎，係啊！我可能會同即係一個穩定嘅當中，或者睇下會唔會偷跳下咯。 即係會唔會有 SP 或者 SL 呢啲啦 ？Sex partner 或者係 sex lover。 係啊 ，sex lover 我諗會咯 ，partner 就未必會啦。即係我寧願我嘅心靈上出軌，我都唔會俾我嘅肉體出軌咯。 喂，但 係哎呀，點解調翻轉㗎？ 即係我覺得有句説話就係話，你個心唔喺嗰度啦，我要你個身體有鬼用啊？ 咦，又另外一樣嘢㗎喎。嗱，調翻轉，即係你咁樣講啦、嗯，你寧願你情願係心靈上出軌，嗯、就唔會肉體上出軌。 即係衰啲講句，我覺得我留住個精操啦，我係俾你嘅，咁我對你係精潔。 咁你對對方嘅要求咧，調翻轉， 我唔介意佢出去玩咯、嗯，我情願佢肉體出軌啊，係咪咁？我情願佢心靈出軌咯，都係 啊。 即係呢啲係過翻，即係肉體上嘅我哋自己私人處理啦，嗯、心靈上嘅就可以 自己諗翻啦咁啦。 係咯，即係自己空間嚟嘅，心靈上嘅嘢。 啱啱 exactly 係你一個反轉調轉， 嗯、 即係。我就調翻轉，我寧願我嘅男朋友或者點都，我寧願你肉體上出軌，都唔寧願你心靈上出軌。 嗯， 因為其實調翻轉咁講，喂，我絕對即係嗰陣時結咗婚嘅時候，我都會話我唔會直接同佢講，但我有佢同佢啲朋友講嘅直頭啊、 嗯， 我唔介意去叫雞喎。 哦 即係你唔好 一賣一賣， 當然你唔好俾我知啦。喂，你唔好話喂，老婆，我今晚叫完雞咁，而你咁樣，即係冇可能啦。即係但係我，即係如果俾我發現佢叫雞，我唔覺得係一個咩嘅問題。 嗯， 即係人係男人都中意新鮮㗎啦。 女人都中意， 我覺得心靈上新鮮可以 keep 住好多嘢喎，保鮮到好多嘢喎。嚇， 我唔知啊，即係喺我角度嚟講，我情願佢係身體上嘅出軌， 但我完全冇諗過對方喎。即係頭先你唔係嗱，阿貓就話、即係你寧願你選擇自己心靈上 and 頂、你都寧願對方都係心靈上嘛。你 我係兩樣都唔會嘅。 但 係 你就話即係阿晴，你就話你 都 係 嗰句，我好專一嘅。 哦， 喂，我幾時有咩過先？好似你咁先。 我咩啊？ 你啲咩先？ 我咩 即 係 基本上我比在座兩位專一咯。OK。 好專一個噃。 但係夠啦，你嘅專一。 我冇谂过对方，我冇谂过对方究竟佢系选择心灵上定系身体上。 你讲紧自己啊？ 我系啊，我就第一样谂到自己先。我宁愿选择我自己系身体上出轨。 嗯， 可能系呢一样。 咁调翻转咁，我问翻你，咁你情愿对方系？ 你咪谂俾我知。你知道我要玩埋一份，自己出去玩 自批啊！你咪一自批，一齐玩， 一打电话过嚟我屋企有 party 开嘅咁，开 party 啊！ 你出轨唔紧要 ，call 埋我啊！ 话声俾我听，自己有出去揾嗰个，你明唔明？ 我 出 嚟一栽埋啊！咁 揾嗰个呢啲 party 咧，我唔觉得系越多越好玩。即系嗱，有啲人会问 forum 里边有讲话 3P， 你会点？我可以玩好多，即系你可以出边玩，又或者你可以 one night stand， 又或者你可以叫鸭。叫雞乜都得，但係我就真係接納唔到係即係 3P 咯，即係兩女一男又好，或者兩女一男都好啦，咁我都係接受唔到呢一樣嘢。 其實我就唔覺得需要去試咯。 嗯，反正就係如果你係兩女一男嘅話，你都一定係唔飽嘅。係 啊， 你做乜啫？ 兩男一女又滯得滯㗎。 所以我會覺得係夠咪得咯。常乐啊，唔该。 嗱，万一你嘅另一半喂你唔饱，咁你会选择咩途径去解决佢呢？ 我会选择 DIY 系自慰。我又想讲自足啊，你明唔明？ 都系嗰句啦，我明白你内你系一嚟嘅。 即係我會選擇可能你一樣嘢咯，即係反正就暗下底咯，唔會俾佢見到或者唔會俾佢知咯。 嗯，哇，咁我調翻轉，我唔係好，即係我對呢樣嘢嘅需求唔係好高咯。 我真係未試過自慰，我想講 咩？即係你而家假設啫嘛，你明唔明啊？假設即係有呢一件事發生，你會係點啫嘛？ 所以如果當即係某一日當我食唔飽嘅時候，我諗我會餓死嘅。我想講。 唔係你會由自己餓死啊個問題係， 冇啲噶會噶，食少一餐半餐清減啲減下肥咁咯，節食啊！ 久而久之做阿姑噶咯， 種菇咯，種菇得菇， 種菇得菇我咪有菇咯，講死， 種菇得菇， 真係大鑊啦， 爆完菇， 都幾好味嘅其實， 蠔油炆啦，唔該。 得啦，唔好扯開曬啦。 喂，嗱，即系嗱，拉到呢一樣嘢啦。咁 S P 同 S 即系 sex partner 同埋 sex lover。 嗯嗯， 俾你哋選擇，你會覺得係我嗱，我自己就會覺得，如果係我對對方有 sex 兼且仲有愛喺中間嘅話咧，其實我完全已經當係一個情人， 變咗第三者嘅喎， 係啦， 後備情人咯。 係啦，但係咧，但係我會。即其實我都講過啦，我唔可以即咁多心嘅，係我可能對住呢一個證人呢、這個 moment 我對佢好好嘅話，我完全可以忽視我本身個證人 嘅 喎。 我都係嘅。 係，我完全可以。 唔係，即簡單啲嚟講咯，一心我係一心唔可以二用咯。 我寧願二揀一。 即譬如我係好中意嗰個人嘅時候，我係唔會唔中意佢而走去中意第二個。 你專一啊嘛。 係，我絕對 唔會。所以我都係咯。 我會諗我嘅原配， 但係我知道阿南係可以一個男一個女嘛。 我未試過，但係 我但係佢可以咯、 啊。我雙性戀先可以一個男一個女啫。 咁你係啊嘛？ 咁我雙性戀唔代表我唔專一噶嘛。 咁得啦，咁你另類專一。 唔好啊，冇冇，你而家令到有一個有擔心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唔係佢唔會嘅，我幫你及住佢啊！有我話俾 你 知啊！唔係有係話俾你知咯，但係唔係掹佢咯。你放心，所以即其實我調翻轉我係咁樣，即譬如我係唔分唔到個心出嚟嘅，即好似調翻轉因為我係完咗一段婚姻，我先會中意過第二個。即譬如我一路同佢一齊嘅時候，我只會一路同住，即我唔會有一樣嘢會有二心咯，我唔會咯。所以我就會係好專一嘅，所以你話 SP 同埋 SL 其實對於我嚟講真係咁啊，冇需要咯，真係。 你講先 SP 咧，我就覺得已經係一個第三者，即係已經係代表婚愛情噶啦。頂就係一樣嘢，就係我會覺得佢係已經佢係一個二奶嘅身份，我一定會係二揀。 SL就二奶可以。係 啦，我一定會喺當中裏邊取捨，我務求可能係撇除咗呢個二奶，又或者係令到佢上咗證人嘅位置咯，我會 推佢上去啊。 啊 但係咁，我 DSL 其實有個即係比較叫做有個叫做嗰啲叫咩啊 formula， 唔係即係佢哋基本上咧揾 SL 嗰啲咧，自己係有個證人嘅。即係佢有個證人而去揾另一個， 因為 通常 SL 唔係啊，通常 SL 嗱，總之 係啦 ，sex lover 係咪 啊 ？sex lover。 Lover 係唔係貨肉體定係心靈上？ 兩樣 都有。其實就咁樣，因為有啲人咧，因為其實佢只不過就係想喺自己嘅證人，即係揾點解要揾一個 SL 咧？就係因為佢想喺 SL 嗰度攞翻一啲佢喺自己證人嗰度攞唔到嘅嘢，咁佢就會揾 SL。 但有啲唔係話偷食刺激啲，咁就內疚感多啲，就對自己嘅證人會好啲咁。 即係我都身邊嘅男性朋友都係咁樣講。係 啊。 即係你發覺你自己對嗱，即係他朝有一日，我覺得我對我而家個證人好乸差嘅，跟住我特登 去偷跳下， 係啦，特登去偷跳，跟住我又內疚，咁我對你好好，哇幾好啊咁樣。 佢仲要講佢對大家都好。 死啦！你哋唔好咁啦，呢、這個唔係維持，唔係維持自己原先嗰段關係嘅方法啊！呢、這個反面教材啊！ 即係有啲人就會係咁樣諗，亦都會咁樣覺得，唉，我因為對。即我真係出去偷食、出去偷跳嘅時候，我真係對唔住，係啦，對唔住， 所以 就 會對自己一個好啲。 係啦， 喂，但係又有另外一個心態喎、哦，佢唔係因為內疚而對，唔係因為自己內疚而對翻自己個女朋友好或者男朋友好，而係就係因為我對你好啲，等你醒唔起我。之前嗰晚或者之前嗰次，佢做咗啲乜嘢喎？ 系啊，呢個我識啊，呢個 係我哋大眾都識嘅，所以嗰個反應就係好微妙咯。 OK 啊，呢一個其實 都係嗰個嘅啫。 算把啦，呢一個嗱，但係咁樣，我會覺得咧 ，SL 咧係即係 sex lover 咧，我覺得佢要細心咯。要細心呢一樣嘢，但係 SP 有一樣嘢，我自己覺得 能力強。 一定噶啦，因為做咩揾佢咧？ 多啲花粉啊！ 唔係隨傳隨到啊！ 其實有個 同學喂送外賣咁啊！ 其實咧，我身邊有啲人咧，佢都有一啲即係講緊嘅，可能 SP 嘅，佢呢一刻嘅心情佢想要 跟住即係個電話嘅時候就開咗房㗎喇，可以即係隨傳隨到㗎噃，你唔隨傳隨到咁我即係嗱，佢未必一定一拖一㗎嘛， 嗯、即係可能佢自己一個人可能拖五六個 partner 咁咯 ，sex partner 可以一拖好多個㗎嘛， 即係 A 唔得 B，B 唔得 C，C 唔得 D， 但係我就唔係一定要 A 至 E 都要食曬嘅㗎嘛，就未必係嘅，咁、嗯、但係我就隨住自己嗱呢、啊這個夠細心，呢、這個夠高，但呢個夠勁， 但隨住嗰晚心情想要啲咩 style 嘅，就可以選擇啦， 係啦 ，OK 喎。 所以佢哋一定唔會一拖一嘅 ，for 呢個 sex partner 嘅話，但係 S、嗯、即係 sex lover 咧、嗯，就通常都係得一個，而且 一個性嘅一個 lover 咯， 而且好大機會就係由前度演變而成咯，呢、這個 sex lover、 啊、有機會㗎， 係啊，真係㗎， 再續前緣咁咯， 就係瓜輪騰騰騰瓜咁樣， 咪有個咁樣嘅，有個咁樣嘅，即係好多我身邊嘅例子，嗯、我身邊好多例子咯，係、嗯、咯，即係都會係咁樣，因為其實可能有陣時。阿老公喂唔饱啦，但系之前嗰个好劲嘅。 唔系，有时咧，你譬如同佢分开咗之后咧，当中有好多回忆你抹散唔到噶。 其实又或者， 哎呀，点解我会咁噶？ 唔系啊，或者可能个老公你根本上就唔系爱你呢个老公嘅，你只不过可能憧憬一个婚姻咯，咪、嗯、就系憧憬一段婚姻，跟住然之后你就嫁咗俾佢啦。但其实你最爱嗰个唔系佢，咁你嘅前度，你本身你已经好爱呢个前度，跟住之后佢翻嚟嘅时候，大家 一拍即合。 咁跟住就咪可以演變成呢個 sex lover 呢一樣嘢， 會會， 其實好大機會。 喂，但係調翻轉咁講，即係如果調翻，可能我就真係一心一意都好緊要。即係可能我自己之前我係斬曬嘅喎，我係完全可以冇，唔係啊，係冇曬感覺嘅，可以都幾即係女人係好絕嘅， 係㗎， 女人係可以好絕嘅， 係啊， 絕到可以同你講， 女人專一，但係好絕齊。 冇錯， 係、嗯、啊，真係專一，但可以好絕情。 咁男人呢？ 男人可以好花心， 但係可以 好長情，長情啦， 算罷啦。 咁我寧願選擇做男人啊！ 我知我知我知， 哎呀 ，remind 都話係一㗎啦，咁 得啦，夠啦。 但係如果你話 SP 嘅話咧，假設嗰個係我啊，我出去偷食啊，我係絕對唔介意嗰個係我噶。但如果我都講過，如果係對方俾我發現咗對方即係出邊有嘅話咧，咁唔該。我唔好俾我知道，俾我知道我又要玩埋一份。 都話你中意玩 BB 嘅 嗱，你話過你自己，你唔會選擇 S P S L 啊嘛。 嗯， 係咧，呢兩樣嘢都唔會啊嘛。咁如果即係有冇一啲即係例證啊？我覺得 S P 咧，其實係當係可以叫雞或者叫鴨都可以。咁、如果佢做緊呢一樣嘢，哇！如果我有一個 S P 啦，咁啊～做完之後每次都俾錢你，你會覺得係點啊？ 即係點啊？ 好似叫雞咁樣咯。 嗱，其實 sex partner 呢一樣嘢咧，可以有金錢上嘅交易咁樣。而家其實有好 hit， 即係好九世紀之前咪 hit 緊一樣嘢叫做應嗰啲叫咩 換應召女郎 換交， 係啦，嗰啲換交女嗰啲咧，其實佢哋係全部都有錢銀上嘅交易㗎、啊，但係全部都 喂，但係 sex partner 唔係有呢樣嘢嘅喎。 可以有金錢嘅喎，但係都 可以咯，但係好少嘅喎。你去到 sex partner 嘅話， 啊，如果 你 sex lover， 我唔同你拗咯。sex partner 就好少 嘅。即係其實係 sex lover， 佢哋即係冇啲交易，佢哋志在打場波嘅。 係啦，打場友誼波咁解嘅就係啊。 係啊，但係即係俾我知道有啲可能會係即係會俾錢啦、啊 嗯， 會俾錢啦、啊，會收錢嘅喎呢一樣嘢、嗯。即係可能自己個感覺，即係自己個心態。 嗯。 我對唔住我個老公，或者我對唔住個老婆，咁我俾錢。 嗯。 俾我嘅 sex partner 都只不過係。 喂，調翻轉你個 sex partner， 喂，你當我係乜啊？ 咦、哎？我唔覺得而家好多女人都會咁樣諗嘢。 哇！咁我 即係 如果我有心出去當嗰個係我 SP 嘅話，喂，你俾錢我小狗你咯。 小狗。 係啊，小狗你啊，我真係小狗你啊。喂，你當我係乜啊？調翻轉啦，喂，我唔係因為乜嘢而揾你咯。喂，調翻轉，我俾翻你一仲得啊？ 出房錢咯，即係我寧願就係、 是嗯，即係調翻轉，喂，我俾翻你一仲得，你當係咩啊？唔使啊，咁你調翻轉咯，你驚你自己對唔住嘛？我俾翻你咯，你當自己鴨咯， 好型啊！ 講開鴨咧， 得，咪住咪住，嗱，一講鴨就有人想講嘢啦，咁調翻轉，我哋下一 part 先啦， 係啊， 轉頭翻嚟見， 拜。 乾兒妹， 係 ，yes sir。 在接下來的五集，我要用盡千方百計告訴全世界我是一個真正的才子、啊、 算了吧，接下來的三集我會技術性激到告訴你，你並不是一個才子，我才是真正的才女。 你說 是啊，我說的， 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Yo， yeah， 翻嚟啦，翻嚟啦，埋位啦。 翻拍啊！头先讲开咩？叫鸭。一讲个鸭咧，就话要下一拍咯，几冇人啊！ 我等你冷静少少先，我惊你挂住喺度笑啊！ 唔系啊，讲紧叫鸭就即系因为我曾经何时咧，有条友仔咧就同我讲啊，唔系嘅，即系大家都想去搵一班搵一啲呢啲咁嘅嘢翻嚟啦。反正我冇结婚， 搵呢啲咁嘅嘢翻嚟， 即系搵只鸭翻嚟啦。不如咁讲，反正就系我未结婚啦。咁 你想去嫖下应该系嘛？ 我未必一定要干，未必一定要做，但系我就可以俾钱，跟住然之后我想睇下你点样 service 我啊，睇下你个样啊。 俾钱睇下佢点样 service 你，不如干埋。 消费下，真金白银攞钱出嚟拣 大 仔， 500蚊同2000蚊嘅分别。 唔系你真系想去排排企嘅？ 唔系，即系500蚊同2000蚊嘅分别。 但系唔系着晒衫，佢除晒裤，仲要起晒身咁俾我哋拣。系啊。 奇景啊！捉条蛤蟆去拍佢个头啊！ 够硬先，咁唔系捉条蛤蟆去咧， 明明下 摆个厕纸筒咋？ 够咩？唔好话男人变态，其实你谂下，我哋啲主持人 成日俾人话噶啦，我哋 唔系正常嘅。 唔系话我哋变态，我唔觉得变态。 我觉得我哋潮啫，佢接受唔到。 唔系潮啊，而系我哋比较好奇咯。 系咯，对呢样嘢唔系。所有嘅事都係啦，仲有一個好奇心係一件好事嚟㗎嘛。 係啊， 唔係囉，唔好奇我哋唔講啦，呢、這個節目接得啦。 其實係㗎。係 咪先？成日都話㗎，冇啦，既窮啦已經咁樣㗎嘛。 係冇貨賣 啊。得咪住喺呢啲嘢容後先再講啊。 我唔玩就冇貨賣㗎嘛。 講鴨啦。講鴨，我講緊啲咩我唔記得咗。 咪講鴨囉。 俾2000蚊同500蚊分別。 係啦。即系谂住就俾500蚊去观光， 观光下，几惊你话观摩？ 去观光下嘅啫。咁嗰阵咧，我同一条友。 咪住，你讲清楚啲先。500蚊观光， 2000蚊就 干。 观光系佢会唔会坐喺度同你饮嘢？ 会。 會 坐喺度陣係同你飲嘢嘅啫，成晚就係service 你哋嗰張台或者係你呢個人。 你中意去氹你啊，就氹你 啊。 啊你中意 煎翻佢啊，你俾多一嚿水煎佢啦，咁樣。 唔係一巴一嚿 ，OK。係 啦，一巴一嚿即係可能會係呢一啲咁樣。係 啊，即係你想人保護你啊。 全套去下一嚿水幾抵啊？真人啊，帶另一拳套 即係2000蚊咧，就已經係可以係做埋㗎啦，咁樣。咁嗰陣即系唔好讲话咩啦，咁纯粹就系想搵只鸭翻嚟咁样啦，食蟹咁样嗰啲啦， 即系想干 或者啦。咁我未结婚，咁佢系结咗婚噶啦。咁 即系讲紧你嘅友人， 嗰丁友结咗婚，都唔捻系 friend 噶啦。 OK， 即系嗰条友又结咗婚咁样啦。咁但系 因为鸭而唔系 friend， 唔系啊，为咗一只鸭就唔系嘅。 我哋好有雷啊嘛，顶你！ 系啦，容后再讲。 但系就上到去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喺一个网络嘅世界认识嘅，因为其实上面都有一啲网站， 即系搵鸭啦。 系啦，网站嘅系有呢啲咁嘅鸭仔供应嘅。 仔仔介绍。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上到去嘅时候咧，我啊一个都唔识。 嗱，我哋讲翻啲正確啲嘅學名先，即系如果你喺大陆嘅话咧，系唔可以搵鸭嘅。 系啦，佢真系会弹咗好多食得嗰啲鸭俾你。 要搵南公关。 南公关系，因为我试过多次，我去撞啦 search 啦鸭，跟住就边一度有好靓嘅。 北京鸭。天皮鸭。 先咁样嗰啲。 皮鸭。 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咁就揾咗好多樣嘢，咁終於知道啦，南公關咁樣，咁上去揾啲南公關，亦都有啲網站去介紹嘅。咁但係我哋呢一度咧就唔係推介一啲揾鴨嘅地方啦，唔係。 即係其實只不過想講翻，其實男人有需要，女人都有需要。 係，咁同埋就我亦都係講緊就係，就算你結咗婚都好，你亦都會有呢一個性嘅需求。係 啦， 佢就係因為老公俾唔到佢 如果你老公同得你一齐结咗婚啦，已经系咪先？佢、都仲去自己打飞机，唔中意同你去搞两个月，咁你会点啊？俾你知道，系啦。佢就因為咁樣，所以佢就即係、我老公兩個人冇搞我啦，我都想 佢哋兩公公有冇傾過先？ 冇啊。 喂，其實唔係喎，如果即係俾著我，我會話 女仔有冇主動撩個老公啊？係咯。 識友下佢。 其實嗰個之間有問題嘅喎。 係咯。 我好難代入喺嗰個女仔角色。 但係同埋調翻轉，睇下可能個女仔係即係見到佢個老公係咁嘅時候，佢係點樣咧？佢係鬧佢啊，定係點咧？即係如果你 出聲嘅，好似 係你俾著我，我會同佢講。你有冇搞錯啊？咁嘥啊，唔益我啊！ 好補啊，啲蛋白質係嘛？ 你咁嘥， 敷面都好啊！ 屎咁樣樣， 救命啊！你唔好咁嘥啊！ 咁咪平衡啊！ 得閒留翻啲落嚟煎蛋食， 唔留得幾耐㗎喎，冇防腐劑。 唔係，我驚我會答，我驚我會答，我 要你瞓煎蛋， 即整即煎咯，係咪先？ 而家製造，其實可能佢哋性上面已經有一個唔協調㗎啦。 我覺得係咯，兩個月都唔肯同你搞嘢，仲要自己打飛機，你有冇考慮過自己已經冇咗個吸引力咧？會唔會係？ 即吸引力都算啦，你要揾翻啲新嘢玩咯。 佢就同我講話，佢哋咁耐結婚咁耐以嚟都係做緊同一個動作嘅，就做愛都係 傳教士啫。 即幾咁悶。 應該睇下啲事仔 喂，同埋佢應該學下點樣騎馬咯， 係咯，吹簫都未必有添啊！佢哋 我唔真係唔知喎、啊。你話喂，講真，我覺得前奏呢啲嘢，男人需要，女人都需要啫。就算嗱，當個男人啊，你唔去做呢一樣嘢，有個統計其實都講到明，女人強姦男人都係男人強姦女人好多倍噶嘛，係咪先？ 唔係應該咁講，女人係會挑逗佢、引誘佢、引導佢， 好好聽嘅。嗱，呢個 moment 嗰啲形容詞 咁你譬如啦，女人強姦男人都要男人個孤起曬身先得硬先， 咪就係挑逗佢咯， 係咯， 係咯，你完全你就要挑逗佢噶嘛，我會覺得係佢唔想、哇大佬兩個月， 你可以做好多方法去引誘佢噶嘛， 仲有啲好 sexy， 你裏邊你唔帶包，我諗你都有個波啊嘛。就算你煎蛋都好，咪係咯，就算你煎蛋都好，應該 我即刻諗起旺旺小饅頭咯。夠啦夠啦， 係咪先？即係你可以挑逗對方，或者你仲有啲嘢，你可以錫佢、愛撫佢。嗱，呢啲我哋之前有講過點樣愛撫嘅，其實你覺得呢個方法唔 work 嘅話，咁你咪用翻你自己認為 work 嗰啲方法咯。 始終個老公係你最了解佢嘅。 咪係咯，但係即係當然啦，你話你去揾 SP， 嗱佢最終係冇食到嘅， 即係佢最終冇同男公關降， 冇，因為佢唔敢咯，唔敢，即係都會覺得對唔住老公啊咁樣。咁其實你個心態上你都出咗櫃啦， 即係女人有性需要咯，即 係 性呢樣嘢真係好誘惑嘅呢樣嘢係。 是的，會是的，每個人都有，即是我覺得有些東西你應該是不恥下問，你不知道你應該要問。 是啊。 是啦，你都不怕講的這些東西。是啊。當然沒人叫你走 了。都是那句呢，我在科林成日講的，不交流下邊有進步呢。 就是咯。 即可能你識嗰識我不識喎，咁教下我呢，咁樣。 一百種智慧方法，你我真的完全不識。 我想都要問下人哋啦。 係啊，有人問啊嘛，一百種智慧方法，我話唔識嘅時候，佢哋都答我啦，話你即係有啲招式就係加加減減嘅啫。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心諗唔係心諗啊，直頭流埋就係話，咁我寧願人哋餵飽我啦，我何需要識呢一百式咧？ 嗯， 係咪先？ 太辛苦自己啦，我覺得。 其實係 呢一百式留翻啲 lesbian TV 界嘅去學啦，唔該，可能會有啲用。 咦？ 系喎、 啊。咦？ 系咯、啊，咪、啊啊、就系、是、咁。 可能问佢哋，可能会好 pro 咁样答你喎。 唔出奇噶，其实。 系咯、啊，佢哋识嘅嘢多过我哋好多。 多过我哋。 即系佢哋对女人嘅了解多。 一定。 系啦、啊。 一定。 即系可能系都系嗰句啦，可能系我男朋友了解我多过我自己了解我自己咯。 喂，但系头先咪之前咪讲咗咪就 话。叫鸭 咯。我唔系。叫話呢個算得飛啦，已經係，係咯，忽然間講下佢嘅啫。咁跟住之後咪就係講話，假設如果你嘅另一半有即係俾你發現到佢有 SP， 即係或者 SL， 你會點啊？ 即飛咯， 我都係，我做咗噶啦呢樣嘢。 做嘅話就， 佢嗰個係二奶嚟噶嘛，唔 係 咩？ 其實你 SL 咪就係二奶。 哦， 係咯，即係佢唔斷我都會斷佢咯。 但係 SP 咧同 SL， 即係譬如 SP 嘅話咧，就會檢討一下自己先啦。 可能可能人哋识玩嘢，我唔识玩，我要学到。 咁嘅咩？ 交流下先知啦。 我有 VP 咯。 咁 样 嗰啲。 唔系，但系 SL 就一定唔会接受得到。即系其实基本上我系一个。我自己專一嘅時候，我諗我都會有一個要求，即係你叫雞冇問題。但係如果你真係有一個 心靈上嘅呢、這個係 係啦，依家有心靈上或者你有固定嘅，直頭有個固定嘅 SP， 我真係接受唔到咯。 嗯， 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咁，我覺得唔需要咯。大家已經冇嘢講， 即係寧願就即係好似你咁樣選擇離婚嘅啦，已經 係啊。 即 係 就算 即係我唔係講嘅，即係我唔係言論派，我係行動派咯。 OK， 即係阿貓你都係噶啦。即是你完全会选择都是 离开或者分手， 会的， 会是的， 是啊。 其实 那你呢？ 我都会走。 你都会走。 反正即是我啲人都成日讲阿男你又好啦。我走咗 男又得你又得。 咪係囉，我唔介意呢一样嘢。唔係我唔介意即係嗰个性取向男定女、 啊、 但我介意对方唔忠诚。 係啊。 呢一樣嘅就係、是， 但係調翻轉啦，你會唔會好似我咁樣？譬如誒、你發現你嘅 partner 叫雞， 嗯， 得唔得？叫雞或者叫 呢個 moment 係， 即係同啱一齊嘅時候佢叫雞， 但係當然啦， 咗佢， 當然佢係瞞騙你㗎啦，瞞騙你，但係你事後發現嘅， 佢講俾我聽定我自己醒爬先、 或者身邊啲人話俾你知， 係啦，即係總之有人可能有人話俾你知。 如果假設係身邊有人話俾我聽嘅話，我會去求證呢一樣嘅，究竟係咪事實？嗯、如果 你求證完之後發現佢，哦，原來佢叫過雞嘅，咁你點啊？ 叫過 過去嘅啦，即係譬如同你一齊期間，原來佢叫過雞。 Okay. 我都會，女人係記仇同埋記恨嘅，亦都好小心眼嘅，所以我都會係抄翻呢件事出嚟 bang Q 佢， 一定會鬧交嘅時候講啊！ 即係唔係，就算唔係鬧交嘅時候，你都可以講， 咪係會因為呢件事而鬧交咯， 勁單打啊咁。 係啦，跟住之後我會選擇我會離開嘅， 嗯，即叫雞你都接受唔到嘅。 反正我對住你嘅時候，我唔會去做呢一樣嘢啊嘛。 嗯， 我会对你坦诚呢一件事、 嗯。啊，但系我调翻转，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系金钱上交易，如果佢贪新鲜或者可能喂人系贪新鲜噶嘛， 咁啊死啦！全港700万人啊，你翻大陆啊十 Q 几亿人啊，赚一半系女嘅话，贪新鲜你射得 精尽人亡啊！ 出去都 系、啊、 都死啦，真系 精尽人亡、 啊。可能24小时唔止36个嗰啲啊。 你唔好，你 鐘頭七次添啊！ 你唔好同我講話貪新鮮，又或者係好奇。男人你可以好奇貪新鮮嘅時候，唔該你諗下，女人其實都係。 喂，咁調翻轉咁講啊，即係譬如可能有時有啲工作上需要啊，即係玩啦、啊，即係要去玩啦、 啊。我工作上我都需要噶。 係，正如我哋而家做呢個節目係嘛？ 係咯，即係可能我就會 揸幾大條道理喎、啊、 呢個宗旨就係我要做節目噶嘛，唔做節目即係我要有啲嘢出嚟講，所以我咪去叫鴨咯。 哦、 你叫雞冇問題，你會叫雞冇問題。 咁唔怪得知咧，當初呢個發起人就係阿南咯。 唔係，咁台長同我講啫呢啲嘢。 呢個發起人嘅終極目的。 做咩？柳暗花明喎、啊，而家系咪先？ 唔系，即系调翻转，有阵时可能，即系我又觉得，如果真系身为一个女人嘅话咧，系、嗯、我可以接受咯。但系当然唔系鼓励啦。 啲人咧就话女人应该要守妇道。 嗯，哎、但系唔好再同我讲呢个啊。 系啦，就唔应该咁样。你同埋你嗰啲叫咩？自爱啦，嗱呢啲系叫自爱啦，你有妇道啦、嗯， 七出之条啊。 三從四德啊，過去啦，過去啦，即係總之就係佢會係話俾你聽，你起碼你要潔身自愛啦。人哋咁樣，你知係錯嘅話，你唔應該係咁做啊。喂，大佬，你覺得佢錯啫？ 寬恕係美德咁啊，跟住就 你攞石頭掉 Q 我啦，咁你又 好痛啊，好驚啊，我好驚啊。 可能會係呢啲，我唔覺得點樣講，我唔覺得係你認為大眾嘅眼光，你覺得係錯、嗯，而我亦。一定要係隨波逐流，認為錯。 嗯， 呢一樣嘢，你話你叫雞係點點點點點，當然呢個係你嘅自由咯。 係啊， 係咪先？咁叫鴨呢一啲嘢亦都係我嘅自由咯。嗯、我講嘢都係我嘅自由咯。 嗯、可能即係會，其實你又唔係一個報復心態嘅。 No， 未必係一個，嗯、即係唔需要係一個報復心態嘅、嗯。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去玩成，我亦都可以。 啱、呢樣嘢我都係咁諗。 咪咯，你玩得盡啲定我玩得爽啲啫？ 即係如果調翻轉咁講係咯，即係如果我接受到佢去叫雞嘅同時，咁我會同佢講，你要接受翻我去叫鴨咯，即係可能 你点解叫鸡啊？佢技巧好嘛？喂，咁我去试下先啦。 唔系啊，技术 即系你有你嘅需要嘅时候，我有我嘅需要咯。 人哋技巧高过你喎。 唔系一定佢 翻嚟， 你同佢讨论 啊。 喂，你呢度唔得啊，可以改善啦、啊。嗱，有一个交流啊。 系啊。 我试过咩？企起身只脚摆落佢个膊头度。喂，试过得过，原来我试下。 我直接摆喺个头度啊。 瑜伽。嗱就係、是、咁樣囉，即係調返轉，即係其實你自己要控制你自己嘅行為囉，即係有陣時你做某一啲嘅行為，你就會影響到你嘅伴侶會做啲咩行為㗎，所以 係、啊，而家 將心比己囉， 而家啲女性唔一定下下俾你哋、啊、即係唔一定 時代唔同啦， 係真係呀、啊、時代唔同，所以我完全贊成未結婚你可以生 BB， 我冇問題， 嗯， 冇問題呢一樣嘢，你即係就算你永世同居，你係一個未嫁之人， 嗯、 即是四十几五十欧你都未嫁咗，冇问题噶。 嗯， 我啱啊，冇问题噶，真系完全 识嘅好多添。 唔系咯，跟住然之后， 通常咧嗰啲都仲要有钱添噶。 咪系咯，我完全觉得冇问题噶。你俾佢以前咯，大佬你未结婚，你生个仔出嚟俾人浸猪笼啦。 系啊， 点解要系咗俾人奸？ 点解以前啲人要结咗婚先至生 B？ 即系点解会结婚生仔而唔可以有咗系啦，先生仔或者唔结婚咁样，就系、是、因为以前要俾人浸猪笼咯。 唔系咯，点解要浸我猪笼啫？我俾人奸啊，大佬，仲要浸我猪笼。 系 咯，但系 而家已经唔同咯，社会唔同咗啦。 系啊，唔同啊，真系。 即系其实女人有自己嘅自己嘅操控權啊，將自己嘅生命 係，即係有一啲新派啲嘅，有啲亦都係好傳統嘅、嗯，就正如就係有啲人仍然好憧憬去婚姻，一定要生個仔先叫女人，有一啲就係覺得冇所謂啦。 拆咗佢先，生個仔係女人呢一個 point 係錯嘅 ，OK？ 我都覺得係錯嘅。 係啦，即係有人會好憧憬婚姻，即係好似我，即係我嗰陣時係好憧憬，但係你而家問我，我唔抗拒，我冇你哋咁抗拒，即係簽啊簽咯，即係。但系我就要揾翻嗰個人係咪真係同我達到某一啲嘅理念，或者大家係咪一齊行嘅？ 其實你再諗住真係結婚，你要有咩理念啊？ 喂，呢個兩個人感覺嚟嘅啫，即係譬如可能你大家個步伐一樣嘅，或者大家有同一個嘅。 誇喎，大佬你啲步伐 唔係誇咁簡單啦，好似跳遠咁啊，跳跳跳咁啊， 三級跳咁樣。即係你個理念就係我 試清楚先啫， 唔需要助跑已經跳咗啦。 我都係嗰句試清楚先啫。 即係如果你話呢個 moment 你好愛對方㗎啦，反正而家你都好愛對方，你先可以好多嘢可以試到。 嗯， 呢一刻佢同你講話結婚嘅話，你都係願意。 太快喎，唔好玩啦！ 你都唔覺得慢㗎啦？ 唔係即係我唔排除會咁樣做。 即係會， 但係呢一刻一定唔係時候。 嗯， 即係我會覺得係穩定咗某一啲嘢嘅時候，我先會咯。 可能過多幾個月嘅時候，我就喺個節目裏面同阿晴講恭喜你啊！ 唔係啊，可能係我要離開啦咁啊！ 唔好啦， 點解冇咗個大打手啊？ 俾啲支持我哋啦，俾支持我哋啦！ 冇咗個大打手唔係好得啊嘛？你嘅意思 係咁樣唔係好掂咁樣，好攰我哋。 大家要 post 多啲嘢，上科林等阿晴多啲嘢玩下， 唔好玩啦， 好快走啊！ 咪越攰咧，可能我會越頹啊！我怕我會頹 ，OK， 係咯，得㗎啦。總之有咩講咧？喺forum留言啦，我會問翻兩位主持嘅，佢哋唔覆咧，我會有辦法令到你哋知㗎啦啲答案。我會努力做嘢啦呢啲嘢。 得啦，今集已經係超時啦，已經係 又超時啦，我哋 超時啦，已經係 係啦， 係啊，係咁啦， 拜拜。